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00集，盛世婚礼，全程掉马，结局，完。二，边境重刑监狱，欧阳威终于等到了有人来探监。来人是之前明海的那个心腹，他拿着电话直接开口： 你是不是来带我出去的？ 明海心腹看着他缓缓地摇头： 抱歉。 怎么会？ 欧阳威怒目而视： 我明明联系到了巨额，还跟会长进行了合作。 心腹怜悯地看着欧阳威： 你这是什么表情？ 欧阳威心下一阵咯噔。 巨额并没有跟会长合作，会长也涉嫌刑事案件被关了起来。 欧阳威抿唇，他冷笑道： 这不可能， 今天是少主跟秦小姐的婚礼。 心腹摇头。欧阳威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，他咬着牙： 秦冉的可真是好运。 欧阳小姐， 心腹终于叹息道： 你应该不知道吧？ 什么？ 欧阳威看向心腹。明海的心腹拿着手机调到了扎龙给他发的一张图，图是129核心内部孤狼的资料。孤狼是谁？欧阳威自然知道。129的五大元老的核心人物，129能够走到今天跟他有莫大的关系。129每年无数会员都是冲着孤狼这个人来的。那是刑侦界所有人眼中的偶像，欧阳威自然也是。尽管从来没有见过五大元老，但欧阳威对五大元老的崇拜是认真的，尤其是里面最出名的孤狼。可他竟然在孤狼的资料上看到了秦冉的图片。欧阳威猛地站起来： 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会是他？ 巨额先生那边也只是一个圈套，他是因为秦冉小姐才收了你的连线。 心腹收起手机，他最后看了一眼欧阳威失魂落魄的模样，摇摇头离开了。欧阳威很快就被人带下去，他不傻，相反很聪明，不然当初也不会考入129。就在心腹说话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想到了，之前想不通的一切也想通了。难怪之前程温如会被巨鳄接单，他之前跟秦冉说起129的时候，对方半点也不意外。难怪他自己会忽然联系到巨鳄，难怪巨鳄会突然跟明海合作，又难怪他到现在都没有被巨鳄的人接出去。原来秦冉就是孤狼。欧阳威已经不再思考狱卒的话了，他只是怔怔地走在长长的通道里。望他因为自己是129的一员，在京城所有人的吹捧下变得飘飘然。129元老孤狼。欧阳威不由低头，已经能够想象到当他在秦冉面前吹嘘这一切的时候，对方是怎么看待自己的。 M 州唐家， 参加婚礼？ 唐家大少爷摇头拧眉道： 京城？我不去。 有这时间，他不如去马斯家族的场地呢。唐青也不想去，他拧眉道： 爷爷，我不想去。 唐军第一次拿出家主的气势： 必须给我去。 秦冉的大好日子，唐军不希望一个人不去。唐青和唐大少爷都没再说话，等唐军走后，两人才面面相觑。 唐大少爷更是拧眉道， 你爷爷真是疯了。 不过花国京城的一个婚礼，秦家是什么东西？但是唐军开口了，他们又不得不去。 我们明天再去吧。 唐大少爷拧眉勉强开口道， 参加完婚礼就回来。 唐青拧眉，他虽然不想去，但开口的是唐军，他又不敢违抗，只是心里不爽快地应着。正是七月份，来京城旅游的人很多，今天却因为这件事上了热搜。因为几条靠近古建筑的大道都被封了，尤其是古城墙那一块更是密不透风，网络上讨论的热火朝天。 也没听说京城有什么峰会啊， 肯定是重量型人物视察，坐等大佬出来揭秘。 机密来了，是有人今天结婚，请大家送我上热门。 这条评论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 结婚？这么大手笔还能封路？我操他，八卦之心顿起，在线蹲个现场人直播。 网上讨论的热火朝天，秦家老宅二楼房间里，魏子航、南慧瑶、杨怡、林思然、潘明月、秦山的这些朋友都在。 来了来了，我已经看到车了。 门外秦管家兴冲冲地上来， 哎，小林少爷、木南少爷，快把门关上，等会你们姐夫说什么都不能轻易让他进来。 秦玲跟木南还没有开口，林思然在门边，他拍拍胸口说道， 秦管家您放心，这一点我们还是知道的。 秦闪的伴娘是潘明月跟林思然，至于南慧瑶跟妍希这行人是秦闪的亲友团。双手环胸靠在落地窗边的魏子航看了窗外一眼，不由笑了一声， 秦管家这究竟是有多急啊，我连车队都没看到。 身侧乔生也失笑道， 怕是两里地之外就看着了。 林思然跟南慧瑶、潘明月这些人见还没有来，先检查了门窗，又检查了一遍难题。南慧瑶扔了扔手上的鞋子，侧头问房间内的人， 藏哪儿？哎，简单。 一直充当摄影师的何晨淡淡地接过来南慧瑶手上的鞋子，塞到秦染的凤裙下，并且回头环视了房间内的人一圈，抬着下巴， 哇、哦，狠。 乔生目瞪口呆，给何晨比了个牛逼的手势，大佬的裙子谁敢掀呢？何晨风轻云淡地开口， 一般一般。 正说着，魏子航站了起来， 哎，车到了， 我看看。 林思然走到窗边，掀了掀深蓝色的窗帘，一眼就看到楼下望不到边的车队，他又立马放下了窗帘，然后悠悠地看了秦冉一眼。何晨也对着楼下拍了一下，不由笑道， 哎呦，他这是把京城所有的豪车都聚集在一起了吧，难怪要倾倒。快点准备，他们快上来了。 不过几分钟，一门之隔外已经有了响声，不轻不重的三声。 想要进门没那么简单。 南慧瑶跟林思然一左一右，手上拿着一个题目表，他咳了一声开口道， 先回答100个问题。第一个，123456乘999等于多少？一秒钟。 别说门外的顾西池、江冬夜、陆兆莹等人，就连门内的乔生嘴角也抽了一下。 这么变态的题目谁出的？ 一秒钟，连手机计算器都打不开呀。 是小林。 木南在一边回道。乔生哽了一下， 小林这是真小舅子。 他正想着，门外程俊不急不缓地开口了。 12333254。 果然，一家子的 bug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